随时随地高速秒杀。现在办理网听手机营业厅，天天惊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气温为7.8度。今天本市仍是晴到多云天气，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天干物燥，请大家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杜绝一切野外用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32公里处窦店发生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这么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珊。对于喜欢购物的朋友来说，我相信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从昨天晚上12点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守在网络上开始抢货了。所以说双十一购物节这个话题好像避不过。不过在这儿苗珊要提醒您一下，就是兴奋的买预售加购物车的你，是否也多了不少的烦恼呢？一不留神可能就被虚假的低价所忽悠，买一件商品呢要集齐5-6种优惠券，优惠短信呢是轮番轰炸，手机呢被塞满各种的促销信息。如此疯狂的购物节，是不是让你心情有点复杂呢？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苗珊在这儿要给您提个醒，疯狂购物需谨慎。咱们来分享几个案例啊。在10月底呢，豆瓣的一个网友就发帖抱怨说，本来今年打算囤点辣椒面和油泼辣子，结果打开某旗舰店生气了。截图显示呢，某品牌的天猫旗舰店预售价格55块钱的油泼辣子，之前呢只卖22.8块。一时间的网友纷纷的跟帖，就晒出了双十一价格不降反升的商家。9月份呢，梳子2把160，现在110块钱一把。点名某服装品牌的女士羊绒衫，今年提前加了购物车，眼睁睁看着它就从499变成了599，等等吧，诸如此类。这些被网友点名的品牌包括了有美妆的、护肤的、宠物食品、衣鞋箱包、日用品等等，这些品类几乎呢就涵盖了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家知名品牌旗舰店是榜上有名啊。除了价格上升，今年双十一的商家营销还存在着一些欺诈的行为。此前呢，有一些微博网友就发帖称，某知名的消毒液品牌双十一预售的时候悄悄的变脸优惠限制。为此呢，消费者们自发成立了维权群。据说这个产品在10月底0点开始预售，起初这个商家宣传前1分钟免定金，而且没有标明其他的限制条件，但是几天之后的23:53，宣传文案上就出现了限前2000名缩小模糊的文字，紧接着几分钟之后的0点一过，该品牌的促 销文案又迅速的改变了，改成什么样呢？改成了2000名限额，变得清晰，字体也变大了。这种掐着点篡改营销网页文案的方法呢，严重误导了消费者。网友张小姐就表示，她此前分别向天猫和12315进行了投诉。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就表示，先涨价再打折或者降价属于典型的价格欺诈行为。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规定，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这些字眼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或者服务，都是属于欺诈行为的。咱们再看一个案例，从新加坡回国的彭小姐之前呢，在网络上感慨说，双十一和618全年不断档，品牌节和品类节轮番不停歇，想买相机就有相机节，想看个烘焙吧一搜就有家装生活节，国内呢这天天过节呢，各类购物节是层出不穷，对消费者的考验也是越来越高，所以需要您呢得眼观六路，搜集所有的优惠券和购物红包，还得耳听八方，了解清楚节前节后的商品真实价格，同时还面临着24小时不停歇的优惠信息轰炸。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理分析师蒙慧欣就表示，优惠方式玩法呢是越复杂对商家越有利，复杂规则可以将消费者一分为二，愿意费时了解的消费者可以节省开支，不愿意研读的呢则充分拉高了利润。此外呢，可以避免价格的透明，还能转移注意力，让消费者忘记自己的心理价位。总之呢，买的不如卖的精，虽然很多朋友已经摩拳擦掌等待今天好久了，但是在这儿苗山还是提醒您一句，面对打折促销，希望您理智消费喽。最近呢天气不错，您也别老当低头族了，别天天刷手机购物了，出门呢好好转转，咱北京的市属公园呢又有新花样了。秋末冬初，北京市属各大公园中多品种多景点大面积的彩叶景观全面亮相，迎来一年中的最佳观赏期。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推荐的18处赏叶好去处为咱市民出行提供了参考。近期呢，秋霜月重，银杏泛黄飘落，就迎来最佳观赏季。天坛公园、中山公园、景山公园、玉渊潭公园等等，均辟有银来大道。天坛北天门内的60多棵银杏树，在冬日下焕发异彩，漫步其间，仿佛行走在黄金走廊。景山公园东侧南北主路上，依靠东墙，成排的银杏树颇具规模，金色的银杏叶落在红墙黄瓦上，是皇家园林独有的秋韵。中山公园设计坛内坛两侧伫立着18株笔直的银杏树，树龄呢均在50年左右，树干直径30-40厘米。玉渊潭公园西门沿线则有百米银杏步道，紧邻着昆玉河，配以元宝枫、嘉阳等多彩树种，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健步锻炼的绝佳场所。在北京植物园古墩秋跳景区，金黄色的银杏树将曹雪芹纪念馆点缀成名副其实的黄叶村，古朴的碉楼、经典的红雪让这里的初冬更具文化韵味。除银杏外，颐和园、天坛公园、植物园的元宝枫、水杉等物种多彩多姿，与湛蓝的天空、古老的建筑、清澈的湖水相衬，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紫竹院公园的青莲岛上，几株元宝枫叶已经呈橙红色，这里前临荷塘，后依万竿翠竹，竹林小径通向全园最高点揽翠亭，湖光山色一览无余。颐和园耕织图景区除了大片的彩叶景观，晶莹剔透的金银木红果、火红的平枝荀子果、黄澄澄的柿子也都已经挂满枝头，远处芦苇随风轻轻摇摆，夕阳洒落，冬意悠悠。至本月的中旬，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微博畅游公园将继续播报市属公园的冬讯，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提供最新的秋冬游赏景信息。另外，从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从前年起，市属公园开始尝试不立即清扫景区绿地的落叶，来延长观赏体验的时间，打造落叶景观区，保留北京秋冬韵的自然美景和游园趣味，展现宁静、和谐、美丽的生态建设成果。下面我们就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随着立冬节气的到来，公园里绿地红墙、古建院落与彩叶交相辉映，绿竹黄花拂翠流丹，也有荷塘残叶、荻花飞雪。 在玉渊潭公园，记者看到樱花园绿绿的草坪上铺满了彩叶，像是一块绚丽的地毯。不远处的樱花小湖中，芦苇摇曳，残荷绰约，不少市民在这幅秀丽祥和的秋景图前拍照留念。 我们经常来，每个季节不一样。秋天就是水很静很清，樱花树的叶子的颜色很丰富很多彩。 也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带着长枪短炮在美景中寻找灵感。 秋天的色彩很浓，我喜欢的这个自然的风光，残荷也是一种风趣。这荷花夏天很美，秋天也有它的意境。 玉渊潭公园党委副书记董亚丽介绍，除了春季的樱花，秋天的彩叶也是玉渊潭的亮丽名片。 樱花叶的现在呈现出了色彩斑斓，樱花小湖两岸包括残荷、芦苇还有湖边上的彩叶映着湖光水色，包括西小门的银杏大道，都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观。近几年玉渊潭除了春季以外，更重视秋季的秋色、秋叶的植物配置。 市公园管理中心综合处副处长朱英姿说，市属公园近年来在绿化美化和增彩研绿工作中种植了大量彩叶树种。 市属公园四季都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现在可以观赏树木的落叶飘单之美。我们尽可能的环扫落叶，使观众有时间来欣赏，大约可以持续一个月。 现在市属公园可以观赏什么样的秋景呢？ 在颐和园、天坛、中山、北海这些古典园林中呢，可以看到高大的银杏变色、遍地金黄的景观，和古建园林映衬着。玉渊潭、陶然亭、紫竹院这些综合性的城市现代公园里呢，大片的水面上有一些残荷、芦苇，还有一些彩叶树的落叶，都是各有特色。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怎么样，听了我们记者的报道，是不是感觉心有点痒痒？下午如果您没什么安排的话，就到周边的公园去逛逛吧，欣赏一下公园里初冬的美景。话说即日起到12月16号，咱们北京的地坛公园将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猪年地坛庙会吉祥物设计方案。届时呢，12生肖的吉祥物将会齐聚地坛集体亮相。地坛庙会自1985年举办，是咱们京城庙会的老品牌了。2008年，四只抱着铜钱的小老鼠成为地坛庙会首次亮相的吉祥物。庙会吉祥物已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了12年，每年形态各异的吉祥物早已经成为历届地坛庙会当中的一大亮点。2019年是农历的己亥猪年，因此呢，吉祥物造型设计就会以猪年主题为基础。届时公开征集的12生肖吉祥物将会齐聚地坛。庙会吉祥物需具有浓厚的民族元素，融合中国文化的特色，突出年节的欢乐气氛。如果您有什么好创意的话，也欢迎您参与哦。那聊完了市区里的公园，咱们再看一看郊区有什么可以值得去的好地方。现在已经进入初冬时节，顺义区牛栏山镇有一处古银杏特别值得去看看。它们长在北松各庄村的银杏树公园里，是一对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夫妻古树和他们的10个子孙，被当地人呢称作是活文物。眼下呢，树叶全部金黄，正是最佳的观赏期。两棵古银杏分雌雄东西向排列生长，雄株高15米，胸径1.86米，冠幅7米乘6米。雌株呢高13米，胸径1.74米，冠幅6米乘5米。古树顶部树枝呢已经干枯，足见沧桑。古银杏树生长的地方呢，原来是座古庙大觉寺。1953年，大觉寺正殿被拆除，只留下几间厢房。2008年，该村在银杏树附近呢铺设自来水管时，无意间掘出了一块汉白玉八棱碑。据区文物所的专家鉴定，石碑呢是辽代的文物。石碑上记载，在辽道宗咸雍元年，也就是公元1065年，辽代一妇女从印度归来，集资建成大觉寺。专家据此推断，古银杏树的栽种时间当与大觉寺的建成时间是大致相同的，所以说至今已经有千年之久。说了顺义，我们再来看看平谷。平谷区下个庄镇滨水森林公园日前正式开园。这个曾经四大乱箭扎堆养殖小区聚集的地块呢，华丽转身成了平谷最大的滨水森林公园。该公园位于下个庄新城中心，总面积是1500亩，其中森林面积700亩，绿地面积635亩，水面面积是100亩，种植设计以乡土植物为主。原来这里是下个庄新城规划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一些遗留 流的原因，搬迁后的空地上呢建起了养殖小区，不仅呢四大乱箭随处可见，环境也变得脏乱差。据公园负责人介绍呢，后期公园还将把下个庄镇污水处理中心的再生水引入公园，并修建水上舞台、儿童游乐园，增添体育器材、休闲坐凉亭等配套设施，来满足市民朋友们休闲健身的需求。喜欢瓷器的朋友注意了，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日前在故宫博物院景仁宫的展厅正式开幕，298件套的展品全面展现了御窑的风采，展览将持续到明年2月22号，不单独售票，凭故宫门票入院后就可以免费参观。这次展览呢是由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从2015年到2017年，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市政府联合举办了5项以明代御窑瓷器为主题的系列展览，这次展览是明代御窑瓷器对比系列展中的最后一个展览呢，旨在通过将明代景德镇陶厂或者玉器厂遗址出土的落选品，比如修复件或者是残片标本，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品以对比的方式进行展示，以较全面的反映明代御窑瓷器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为观众朋友提供一个全面了解明代景德镇御窑烧造瓷器品种和欣赏标准器的机会。说完了北京，咱们再把目光投向上海。最近上海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在上海正在举办的进博会，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办方，中国馆看点十足，场馆取名是共宇华屏，寓意是开放包容共享未来，在1500平方米的场馆里展现了复兴号的中国速度、会动的绿水青山图、中欧班列电子沙盘等我国发展成就。下面呢，请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石兴瑞发来的报道。 到350再松开，就是加速的过程中，就你这个位置就是司机的位置。 我现在就处于中国馆的复兴号高铁体验舱模拟驾驶台上，在这儿可以让现场的观众找一回当高铁司机的感觉。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具体是怎么操控好吗？ 这是中国复兴号高铁1:1的模拟实验台，这个就是拿来给复兴号培训司机的。你首先看到这一部分是操纵这个手柄，将这个按钮摁下去之后，然后向前推到底。这边是一个速度的那个表盘，你能看到当前的速度350公里每小时，也是中国复兴号高铁目前实际运营的最高速度。 我看到在现场的模拟驾驶台正前方显示着北京到上海的模拟高铁轨道画面，上方还有列车的时速，同时中国馆也诠释了新的发展理念，其中的一幅绿水青山图那成为美丽中国的缩影，展示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目前所取得的成效。此外中欧班列的电子沙盘也展示了列车开行的路线、班次和运送的货物。那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设施以及贸易畅通的重要纽带，本届进口博览会的很多展品也是搭载着中欧班列来到了中国与观众见面。这条一带一路的钢铁驼队呢，也将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广阔的机会。 哎呀，我一看那个我就浑身激动啊！未来15年，中国将采购30万亿美元的产品，每年平均20000亿美元，很多国家的 GDP 都做不到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中国馆中还设有港澳台展区，重点展示了香港的国际经贸、物流以及航运中心、澳门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以及展示了大陆扩大自台进口等会台的经贸政策措施，体现着两岸一家亲的浓浓温情。 虽然本周已经正式立冬，但是进入11月份，北方各地仍然是秋色正浓。而随着交通的不断便利，今年搭乘高铁去赏初冬美景成为更多游客的选择。11月高铁游相关产品的预订量环比大增。下面请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博带回的现场报道。 随着广深港高铁、楚昆大铁路等线路的开通，我国高铁网络日益完善，游客乘坐高铁可以游览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多。今年乘高铁出游显得格外受欢迎，眼下高铁沿线的不少城市银杏泛黄，枫叶火红，包括北京、长沙、南京等地在内，迎来了最佳的赏秋时间。高铁游频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上枫叶、银杏、菊花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激增，其中3小时高铁旅游圈内的目的地热度最高，北京位居高铁赏秋游10大热门目的地城市的榜首，香山公园、北海公园、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等地都受到青睐。北京之外，西安、南京、苏州、长沙等城市紧随其后。高铁赏秋游火爆的背后，除了不少人在年底清零年假以外，还与部分省市在秋冬季推出的优惠政策有关。例如吉林长白山景区从今年10月1号到明年4月30号免门票， 还有甘肃省也推出了一系列景区门票全免或者是半价的优惠政策。敦煌莫高窟门票从每人180块钱降到了每人90块钱。在景点方面，各地也陆续开始执行淡季的票价。新疆喀纳斯景区票价从旺季的160降到了淡季80，而四川黄龙景区的票价更是直接从170降到了60，九寨沟从190降到80。这些对于错峰出游的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高铁要受到青睐，还与不少在线旅游网站发旅游福利密切相关。在预订高铁产品时，可以领取优惠券大礼包，进一步降低游客出行的成本。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好了，听众朋友，经过我们这个时段的盘点，最近的旅游资讯您已经尽在掌握了。比如说最近适合去哪玩啊，哪有优惠啊，您肯定已经七七八八都掌握了。那现在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的旅行马上出发。欢迎您现在就打开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一边旅行一边回答问题，丰富的奖品等您拿哦。我是苗山，稍后见。 什么？当时如果拥有什么？

我们会聊聊关于三文鱼的故事。 因为通常我们一般去加拿大旅游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说我们去看雪山、去滑雪，再或者去看瀑布，这都是去加拿大必玩的项目之一。但是听说今天的旅游项目好像跟一般人玩的不太一样。 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加拿大的一些大致的情况。 好， 可能大家对加拿大最熟悉的应该是一个大瀑布啊，这个是在多伦多的附近。 嗯， 这个是位于加拿大的东部啊，靠近美国的地方。然后其实加拿大呢，面积是世界第二大的国家，但是呢，国内的这个区域划分其实并不是那么多，不像美国有那么多的州，它就是几个大区，但是它也不叫区，它叫做省。然后我们从东往西啊，包括有比较大的像魁北克、像安大略、像中部的啊著名的滑雪圣地艾伯塔，然后最西海岸靠近太平洋这个省的名字叫 BC。啊，它其实是一个缩写 ，B 是代表 British，C 是 Columbia， 然后它的中文名字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啊，我们在很久以前，香港那边的一个叫法是皮斯省，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叫它 BC 省简称。所以我们今天的旅行的线路会重点放在 BC 省。 哇哦，真没有想到，我的第一次加拿大之行都不是常规的线路呢。 而且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去到 BC 省，我以前去过像东部的一些地区啊，这个加拿大的西海岸我真是第一次去，而且第一次去我就能够遇到四年一次的一个很壮观的一个自然景象。 这听上去这一趟旅行的主题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们现在还等什么呢？一起坐上飞机直奔加拿大的 BC。 好， BC 省。 我们一般从中国过去会到温哥华，无论是从北京、上海，我们都会先飞到温哥华，然后在温哥华转机。我们今天的线路应该是从温哥华转机以后，会到一个叫 Kamloops 的一个小城市。因为我们这一趟的重点是看，我先更正一下啊，其实三文鱼的这个叫法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三文鱼只是我们大部分中国人对它的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名称，但实际上我们在加拿大看的这个所谓的三文鱼，它的一个准确的名字是红鲑。 哦，鲑鱼。 鲑鱼，对，三文鱼只是在吃的时候我们可能用三文鱼这个说法，大家会比较亲切。 哦，所以说三文鱼并不是一个鱼的品种。 没错，它的学名是鲑鱼，然后鲑鱼又分很多种类。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加拿大 BC 省看的这个种类叫做红鲑，太平洋红鲑，它的英文名字叫 sock eye，sock 就是那个袜子的那个单词 ，eye 就是眼睛，两个单词连在一块 sock eye。 所以可以理解为鲑鱼上了餐桌才叫三文鱼。 没错，没错，没错。 啊，真的是记得，我这是第一次知道。 对的。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能够在加拿大 BC 省看到五种鲑鱼。除了我们今天的主角是红鲑以外啊，还能够看到粉鲑，能够看到国王鲑，能够看到狗鲑，还能看到银鲑。但是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这条河的名字叫 The Aidens River， 就是亚当斯河，它能够看到这五种里边的四种，但是这四种鱼它对应的时间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可能会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要看到每一种鱼它对应的准确的一个时间窗口。 哦，就是它们活跃的时候不一样，就我们去同一条河可能能看到不同鱼的种类，因为在不同的时节出现啊。 没错，其实大部分时节就是在秋季，特别是在九月份到十一月份这两个月之间是它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鱼回来的一个准确的一个时间窗口。但是呢，不同的种类它可能又会细分，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主角红鲑，红鲑它的时间是九月底到十一月初。对， 哎，我想就是问一句啊，提到这个鲑鱼，我们有的时候去海鲜市场买三文鱼的时候，会发现它来自于像挪威的比较多， 没错， 加拿大也会有，因为通常出现在水温比较低、比较深海嘛，所以它的肉质会比较鲜美。 没错， 所以我想知道亚当斯河这个是不是水流很湍急？ 好的，亚当斯河其实 是太平洋红龟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说发源地其实这个单词不太准确，因为大部分人理解鲑鱼啊其实是在海里的，这说的没错，但是呢它在去到海里之前它还是一个，我们把它 比喻成人，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它并不在海里，它是在淡水，在河里，它出生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亚当斯河。 哦，是这个，是个淡水河， 是个淡水河。然后它每四年一次是一个红龟的一个我们叫做生命的轮回，比如说我们今年这个时候在亚当斯河看到很多红龟鱼回游回来，它们的目的就是交配，然后产卵，然后延续他们的生命给下一代。完了以后呢，他们会做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至今人类没有搞明白这个事，我把它理解，因为我亲眼看见过以后呢，我把它理解成一个大自然的行为艺术，就是这些所有的鲑鱼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他们在完成他们最终极的人生仪式，就是交配完产好卵以后呢，他们会自杀。他们不会再活下去，因为他们不想活，他们会不停地跳动，就是在很浅的河床上不停地跳动，你会看到他们就跟打鸡血一样，然后不停地跳动翻动他们的身体，然后直到最后一刻累死，因为他们从大海往亚当斯河回游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进食了，这个时候他们身体只有消耗没有补充，然后再到他们最后能够十万八千里回到亚当斯河他们最初四年前出生的地方，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数量已经逐渐减少，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大自然神奇的地方，优胜劣汰嘛。然后能够最后回到他们四年前出生的这个地方的红龟都是基因最好的，而且还是最幸运的， 而且身体也是最好的，相对 没错，只有身体最好最强壮的他才能经过那么多的艰难险阻最后回到他们的出生地。 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回游就是指的他出生，比如说在亚当斯河的这一批鲑鱼，他会随着年纪长大或成长成健壮的青年之后开始游到大海里面，对吧？ 对， 然后几年之后他会再游回到他出生的这个淡水河里面。 没错，这个就是我认为最 很神奇啊， 很神奇也很感动我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句话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对不对？ 对，他还能记得自己出生地啊， 他能够四年后还能记得他出生在哪条河，他就回到哪条河，我觉得这个不是记忆，这个应该是写在这个物种里边一个基因，就这个基因里边你可以理解成有一个源代码，它是写在它的这一行源代码写在它的基因里边，所以它能够在某一个时候它会自动的启动这一行源代码，然后它就知道它该回游了。 我想知道那在不同的海域不同的河域吧出生的鲑鱼它们都会有这个回游过程。 没错， 会游回到自己出生的那条淡水河，对吗？ 没错，它在哪儿出生它就最后回到哪儿去死去，但是在死去之前他要完成他的使命，就是传递他的生命给下一代。 我听上去很悲壮 很悲壮，真的很悲壮，但是呢又很神奇，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旅途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对，它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你看完以后你会特别感动，你会特别的敬畏三文鱼这个物种，因为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并不是特别高级的物种，比如说我们按照食物链的这个说法， 对，在海洋里面， 对，它其实是 你想想看它在沿途会 被熊吃，熊是以它为生的，特别是每年的九月初它们开始大规模回游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但这个也是一个BC 省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旅游亮点。你会看到很多熊会出现在河谷，因为这个时候呢熊知道这些鱼回来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大量的食物。 哦，时间表已经列好了。 对对，因为熊吃鱼大家可能会看过很多电影纪录片或者是一些视频，都是站在河里边然后用手一薅， 徒手，对吧？ 对对，用手一抓然后就能够把这些鱼给抓上来，然后就大口大口的吃，就是那个时候熊已经是每天都是处于吃撑的状态，对，每天都需要扶墙而出的状态 这些熊基本上就是能吃饱的时候一个吃一个大肚歪，然后再存一些，然后为什么有熊掌这事儿呢，就是吃撑的时候多吃一些储存能量。 对，然后熊呢还会挑呢，就是它有一些鱼还不想吃，对，它会挑，就是它觉得好的。 它也喜欢吃三文鱼，对吗？ 对，熊就是喜欢吃鱼。对，熊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吃 我们所谓的红肉啊，对，熊其实是最喜欢吃鱼，喜欢吃蜂蜜，对，所以长那么胖，对吧？ 喜欢吃甜的， 对， 喜欢吃肉，但是又不喜欢吃太腻的肉，喜欢吃有嚼劲儿，然后体脂含量很低的肉， 就他喜欢吃营养很高的，就是蛋白质很高，然后脂肪很低的，对，所以你给一头猪给熊，除非他真的是太饿了，要不然他有选择的话，一定会去吃鱼而不是吃猪。 哇，我今天吃的很精细哈。 对对对对。 所以你刚才说到的，在哪怕同一条河域当中，我们看到不同品种的鲑鱼，可以看到的都是不同品种的鲑鱼的洄游过程吗？ 没错，所以我们在亚当斯河，其实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就是加拿大 BC 省一个重点保护的一个区域，因为它已经很多年前就成立了一个生鱼应该说鲑鱼的保护协会，对，就叫亚当斯河鲑鱼保护协会。然后这个协会呢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公益组织，然后呢它会对整个太平洋鲑鱼这个种类进行系统的研究保护，也会配合当地的旅游部门，然后提供一些非常非常有深度的这样的一些旅游体验，对，无论是加拿大本地人还是国外的游客啊，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感受这样一个，我可以理解成一个生命的一个礼赞，对，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稍微互动一下吧，调动一下听众朋友的积极性哈。我们刚才旅行家吕豆给我们提供今天我们的旅游主题，就是去加拿大的 DC 省。首先第一站在亚当斯河可以看到鲑鱼的洄游过程，当然这个亚当斯河不光孕育了红鲑，还有各个不同品种的鲑鱼，在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时节可以看到。那这个洄游过程当中的主角这个鲑鱼被端上餐桌之后，它的俗名叫什么？尤其在吃刺身的时候，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鲑鱼的另外的小名叫什么呢？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今天邀请到的领队呢是旅行家旅游达人吕豆，欢迎。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吕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鲑鱼的洄游过程，也问了一个小问题，让你公布一下答案吧。鲑鱼的小名就是 我们最爱吃的三文鱼。 哎，三文鱼好吃的原因是它在鱼类里面它脂肪含量还比较高，对吧？吃的那油汪汪的，对我们来说 三文鱼是这么样的，就是我们吃的不同的种类其实它的区别蛮大，然后 因为还有不同种类， 没错， 说说， 比如说我们吃的太平洋三文鱼和挪威那边的三文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不同海域口感不同是吗？ 一定不同，因为这个跟它的生长环境还有它的一个生命周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亚当斯河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种类红鲑，它的生命周期是4年，所以这个种类的鱼肉一定是特别好的，因为它会经过4年以后才会孕育下一代。 哦，它的生命周期长一些。 长一些，有一些是一年，比如说粉鲑、银鲑，它们是每一年都会有回来，它每一年相当于都是一个生命的巡回。 哦，所以它们就只能生存一年是吧？ 没错没错，所以红鲑是时间是最长的4年，但是我说这个4年呢是每4年是一个大年，实际上红鲑每年都会回来，但是呢要大规模的看到很壮观的鱼贯而入啊，我们有一个成语鱼贯而入，这样 的一大批鱼， 一大批红色的舞蹈，那一定是每4年一次，今年刚好在4年 今年是18年，下一次大规模的洄游是2022年。 哎，我想知道他们出生的时候都是按波出生的，所以洄游也是一波一波的洄游。 没错，我可以给大家几个大数据啊，关于红鲑的大数据。每对红鲑鱼夫妇呢，他们会能够诞下大概2200枚到4300枚，最多也就不超过4000多枚鱼子。然后这么多鱼子里边能够孵化出小鱼大概900条。对，并不说每一个鱼子都能够孵化出来， 20%的几率吧， 差不多。因为有一些呢它可能没有完成很好的受精，有一些呢比如说被鸟吃掉，因为这个是从一开始三文鱼就在面临，从它们还没有变成小鱼，还是在一个受精卵的时候，它们就会面临各种危险。比如说它们被诞生以后呢，它们的父母，因为我刚刚说到他们会一定会死去， 没人保护了， 没人保护他们，他们是完全靠自然，靠大自然的力量把他们给孕育出来。 我可以理解为看命嘛，一切都看命。 没错，看命。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些命不好的就会被，因为鸟会，这些鸟就沿途的鸟类啊，它会去吃这些鱼子，所以这些鱼子的数量虽然有4000多枚，但是最后能够被孵化出小鱼的大概只有900条，所以其他大部分鱼子都没有了，要不然就被吃了，要不然就是被冲走了，或是没有孵化出来。这900条小鱼呢，到第二年的3月份啊，他们会在河床里边过冬，冬天他们是不怎么动的，三月份的时候他们会开始动，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变成小鱼了，大概有2到3公分。然后呢，他们会沿着亚当斯河去一个湖，这个湖的名字叫Shuswap， 叫中文名字叫舒斯瓦普湖。这个湖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湖。然后呢，他们在从亚当斯河到这个湖游动的过程中，它只会在晚上游，白天它不游。 哦，是夜游的。 夜游，对。游到这个湖里以后呢，它会在湖里边待大概一年的时间，就是度过他们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光。 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这一年，对吗？ 没错，因为在这个湖里边他们只会茁壮的成长，它也不会遇到什么天敌。因为在湖里边淡水湖没有特别大的鱼，所以比如说没有鲨鱼，没有鲸鱼去吃它们，它没有天敌，它其实是无忧无虑的成长。 听了这个小故事，这应该算是我们旅行过程当中收获的一个背景小故事，我们可能对鲑鱼有一个新的理解和认识吧，以前就是对它只有吃的记忆。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相约的旅行呢，就是到加拿大的 BC 省去感受一下红鲑鱼洄游的过程。到底什么是红鲑鱼洄游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能就会了解到。我是苗珊，广告之后我们的旅行再继续。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夹上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请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山。现在我们节目来到了第三时段，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的 BC 省去感受鲑鱼洄游这个过程。今天请到的领队是旅游达人吕豆，再次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很高兴我们接着聊关于红龟这个洄游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刚才说到当他们从一个小 baby 然后游到一个叫舒斯瓦普湖里边的时候呢， 湖底待上一年、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会长大，然后他会觉得这湖太小了，不够他折腾，所以他向往更广阔的天地，他的基因里边会启动下一个程序，就是往大海游。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从舒斯瓦普湖开始向大海，这个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迁徙。这个数量呢已经从900条变成了250条 啊，又被淘汰了一大批。 然后这250条呢就是非常优秀的基因，然后呢他们开始18000里的长征。然后他会先沿着舒斯瓦普湖先进入另一条河，这条河叫汤普森河。然后呢再一路向西，从温哥华的入海口进入太平洋。 我游了不短呢。 对， 我们都是坐飞机从温哥华过来的。 对，他们是游过去。然后呢他会顺着加拿大的西海岸一路向北，冬天呢他们会在阿拉斯加附近。对，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吃，就是因为它在特别寒冷的海域去历练去长大， 而且路线还挺遥远。 对， 而且我发现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几个地点啊，全部是捕三文鱼比较好的地方。 没错， 那个地方都有鱼市。 没错， 所以他们真是经历了很大的人生考验，可以说。 没错，夏天呢他们会游到夏威夷附近的海域。所以他们是真的挺能游的。然后在海洋里边他们会度过大概2到3年的时间，直到完全成年。所以一条红龟从最小小 baby 2-3公分到它完全成年，它最后可能体重达到7公斤。对。然后到了第4年的9月份，他们基因里的另一行源代码又开始启动，他们知道自己要回家了，所以他们会所有鱼会往温哥华的入海口会汇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最初出生的那一批家族成员不是有九百条吗、然后从湖里边往大海里游的是 只剩250条了吗？ 对，现在能够4年后回到洄游的，能够到温哥华入海口的大概只有10条。 哦，只有10条。当年最开始出生的时候可是4-5千的，是不是？ 对，4000多个鱼蛋里边最后只有10条能够4年后回来。但是呢这个只是回家的路途的开始。然后这10条呢他们会经过最危险的考验，然后最后能够回到亚当斯河的，你知道有多少条吗？ 2条。 没错，只有2条。所以这2条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数字，而且它大部分是一个雄性和一个雌性。 哎，我想知道万一剩2条雄性或者2条雌性。 他们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的神奇，就是老天爷会给他安排好。 最后能游回来的一定是一对夫妻，对吧？ 大部分是一对，但是如果不是一对的话，比如说中途他的另一个配偶夭折了死去了，他可能会跟另外一个配对。 哦，他会等下一批。 对，所以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细节，就是红鲑鱼啊，太平洋红鲑鱼它是一夫一妻制。就是他们在海里边准备往洄游的时候呢，他们会去建立爱情，会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然后在洄游的过程中呢是一个加深感情的过程。对，就像我们经常人 携手旅行 才能检验真爱，对吧？ 对， 这个是一回事儿。因为他们在洄游的这个过程中会经历太多太多的威胁，最难的一道就是在一个叫我们叫弗雷泽河，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 Hell's Gate， 叫地狱之门，他们需要跳上去。对，像鲤鱼跳龙门那样跳上去。很多鱼呢就跳不上去，就会摔死。跳上去的一定都是身强力壮的，基因非常好的，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他们跳上去以后呢，然后接着往下。 哦，两个人还要结伴跳上去。 对对对对对。所以很神奇的是他们最后能够回到亚当斯河，这个很浅的河床可能只有30公分的水的深度。就是完全，特别是雄鱼，因为雄鱼的背部是高高的隆起来的，所以你能看到雄鱼在外都是露在外边了，它的背是露在外边了。所以最后回来只有2条，这是很神奇的数字。然后这2条呢又开始下一个4年的轮回，他们又将诞下4000枚鱼子。 然后他们俩就安静的死去。 哦，听上去真的是一个很悲壮的故事。 没错没错。 那我们想知道，如果我们专门这一次旅行是去感受红鲑鱼的洄游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看到很漂亮的鱼，因为它是真的是呈红到像碳一样的颜色。 嗯， 你知道它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吗？实际上像红鲑在大海里边不是红的，是银色的。 嗯， 它们在洄游的过程中会慢慢的变红。 哦， 而且刚刚从入海口进来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红，它会游到后边越游越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不再进食了，它不再进食呢，它的身体会起一些变化。 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在不停的运动，强烈剧烈的运动，所以它的毛细血管是不断的在破裂。 哦， 所以这个其实是 很悲壮， 你可以理解成血的颜色，最后是整个血把整个身体给浸透，然后呈现一种非常美丽的，特别是在阳光下很通透的一种红色。 哇，真的很惨啊，听上去。 对， 亚当斯河会比较浅吗？对于我们如果游客来讲会容易看得到吗？红鲑鱼 我们去看的是实际上是基本上是亚当斯河的源头。 哦， 像我刚才有说到它只有30公分的深度，其实你就可以理解成它都不像一条河，就是一个小溪了。 嗯， 这个地方呢他们因为鱼呢不会再往前边游，游不动了，再往前游就已经搁浅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最终的一个地点。嗯，所以我们要去看的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能够看到很多鱼。 哇，太棒。那我想知道，如果这一趟旅行我们目的就是为了看鲑鱼洄游，那这个玩法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玩法除了看鲑鱼之外，当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大区叫舒斯瓦普，就是以这个湖来命名的。 嗯， 所以呢舒斯瓦普湖呢其实也是一个，因为我去过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湖嘛，我觉得舒斯瓦普湖给我感觉是最神秘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湖。 嗯， 因为我们会划一条船，就是可能6个人8个人啊，我们会划一条船。然后呢划船呢不仅仅是划船，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划船就是一个运动。 嗯， 对。但是在这个湖上划船，你更多的感受是一个原住民的文化。 嗯， 这个原住民呢其实我想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叫可能大部分人认为在北美地区啊，这个是印第安人，但实际上印第安人这个说法是一个对他们的一个不尊重。 嗯， 所以在加拿大的法律里边他们都不会写成印第安人，他们写的是First Nation， 就是他们叫做第一民族。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民族是真正这个地区的 土生土长 第一批 最开始住在这里的人。 对，后来的都是殖民者。 嗯， 对吧，所以他们叫 First Nation， 然后我们中文就叫原住民。 嗯， 对。所以这个原住民他会有一个人呢会坐在船尾，会来看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划船的动作协不协调，来负责船的走向，其实是负责我们的安全。另外一个人呢会坐在船头。 嗯， 这个坐在船头的小哥呢他不会划船，他会看着我们划，但是他会做什么，他会给我们传递他们的文化。比如说他们有一个祈福的一个仪式是拿着那个烟草。 嗯， 烟丝啊，然后撒在那个湖面上。这个我觉得当时我感觉特别好，就是跟因为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不同文化的一个多元化。对，就是你能为什么他会用烟草来作为一个祈福，这就很神奇。 嗯，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会拿各种不同的民族乐器为我们演奏原住民的音乐，有些时候呢他会唱，有些时候呢他不会唱，他就比如说他是一个敲击乐器，他就只会击鼓，他可能会是一个类似长笛这样的一个吹奏的，他会吹。对，然后整个湖非常的安静，就没有其他船，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也不是一个最旺季的时候，可能人比较少，也是一个平时的时候，不是周末，所以当时整个湖面上就我们一条船。 哇，你觉得内心那一刻是那么的平静，是吧？ 对。然后我还记得我们路过一个那个都不叫岛吧，叫一个小沙洲，因为其实就是水多的时候它是完全被盖住的。 嗯，被没过去的。 对，没过去的。到了秋冬季水比较少的时候它会露出来。然后呢我当时就提议我们能不能上那个小岛吗？ 嗯， 其实我当时可能后来有点后悔，因为那个岛上全是石头，而且那个石头比较尖，就是 硌脚是不是？ 对。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我们船呢不能够完全的就停在那个岸上，我们只能下来走一段，所以我们会脱掉鞋子，然后踩着，当时可能气温只有大概10来度的样子，水也比较冷， 但是我们踩着冰凉的湖水，但是水非常干净啊，踩着冰凉的湖水，然后再踩着石子走到那个沙洲上，然后那个沙洲上本来有很多白色的那个水鸟，就一下子就被惊起来了。 好美啊， 就像那个李清照有一句词不是吗，那个欧度欧度惊起叹飞度，是这么说的吗？ 对，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沙洲上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棵草，只有石头以及飞鸟，以及被夕阳拉得长长的影子。 我相信在那一刻你真正感受到的是，我真的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对不对？ 没错没错， 虽然把一些水鸟我们轰走了或惊醒了，但是这就好像是来了一批新的鸟一样。 对 对吧， 对对， 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相信你知道一种当地文化的土著文化给我们感觉的就是很强烈的代入感和沉浸感。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看完三文鱼，感受这么神奇的大自然的一个礼赞以后呢，我们可以去这个苏斯瓦普湖啊，去体验一下 泛舟水上 泛舟的一个愉悦的一个体验，对吧？然后当时很美，因为都是深秋的颜色，当天天气也特别好，所以你能看到全是金黄色的湖边，全是金黄色的树林森林。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还可以玩到其他什么呢？当地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美食可以品尝一下？ 说到美食， 哎， 啊， 你看来劲了， 来劲了，来劲了！我们去看完三文鱼，你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不太想吃了。 这么伟大，我们怎么要吃它呢？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吃它的。三文鱼伟大之处在于，它喂饱了沿途所有的生灵，喂饱了它的从它的鱼子开始，还没有被孵化成小鱼之前，就喂饱了这些鸟。这些鸟是要吃这些鱼子的，然后呢，它喂饱了沿途的熊，喂饱了沿途的人。 它一路游过去就是给大家送食的。 对，一路游，一路牺牲自己，一路喂饱大家，这是它最伟大的地方。而且这个种类啊，就是在加拿大以及整个北美，他们是严格保护，所以没有会现在不会出现什么消失，或者它数量会减少，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些迹象，就是目前大家还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吃。我吃过在加拿大 BC 省呢，吃过很多不同做法的三文鱼，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烟熏，对吧？烟熏，但在中国我们也能够很多餐厅能够吃得到，但是我想推荐的是糖制， 是烟，是拿糖腌的吗？ 没错，这个口感我给你做个比喻， 糖制，对吧？ 糖字是吧， 对吧，是三点水一个泽， 对不对？ 糖字， 哎呀，我不差点被带沟里。糖字就是那种盐字，糖字的字，对吧？ 没错没错， 用糖来腌的。 这个是我翻译的，我其实不知道他们这个中文应该怎么说，他们其实就是 candy salmon。 哦，其实是果脯制，对吧？ 对对对， 我可以理解为果脯制。 英文就是 candy， 用的 candy salmon 这个说法。但是呢，我吃到最好吃的这个糖渍三文鱼呢，是在就是这个苏斯瓦普湖旁边的一个酒店。这个酒店的做法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它是怎么做的？ 它做出来最后我不知道它怎么做的，这个可能是它的秘方，它也不会告诉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口感上 它的口感，我第一口吃到以后，你知道像什么吗？ 像什么？ 像我们的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哎呦， 甜甜的 糖醋小排是吧？那个味道 甜甜的。它其实因为是鱼肉嘛，比猪肉更我觉得吃上去口感更立体，更立体，而且口感更好，所以真的是非常惊艳， 但是我想 过口难忘。 我想知道的是，就是鱼嘛，它多少有鱼腥味儿，对吧？它也不是完全做熟的，所以它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到用一些咸的料来配，比如说烟熏就比较偏咸，三文鱼直接生吃的时候当刺身，我们蘸酱油或芥末，其实都是有点把那个腥味儿去掉。那如果用甜的味道加进去的话，会不会更加腥了呢？ 没有没有，其实红鲑鱼的肉啊，其实它不算特别腥的，不算特别腥。为什么它那么好？就是因为它的肉不算特别腥，而且呢，它这个糖制的做法，我觉得第一步它应该是烟熏过的， 就是它像正常的烟熏做法、哦、做好以后呢，第二步再是糖渍， 所以它是有咸味的，对不对？ 有咸味， 它那个咸其实更加突出了那个甜的可贵。 没错、哦、你可以再回想一下糖醋排骨，特别是做的非常好的那种很酥的糖醋排骨是什么感觉？ 那味道不错， 非常棒。而且我吃过以后呢，他们跟我说，其实在温哥华机场能够买到这个糖渍三文鱼，但是我在机场确实也买了一些，但实际上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地方做法完全不一样。 哦，其实我觉得西方的英语里面有 homemade 这个词嘛， 对， 就是小餐厅自己做的自己的配方，家家做的都不一样。 没错，所以很有可能为了这个糖渍三文鱼，我四年以后还会再去一趟这个地方。 那、哦、我们期待着你去完之后上节目，然后带一点来。 好呀好呀，只要能够带回来。 哦，所以其实这一趟旅行我们不光可以看到鲑鱼洄游，然后还可以泛舟水上，当然也可以逃不过品尝到三文鱼。 对， 对， 对， 对，没错。 但说实话，听了刚才这么悲壮的故事，有点不太忍心再吃三文鱼。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么富有情感，我想知道你吃的时候已经忘了这个事儿了。 没有没有，我会吃的时候我会更 敬畏。 我们其实在当地呢有一个词，就是你它其实是我们看看这个鲑鱼的时候呢，它算是一个公园，一个保护区，会有很多一些标语，会有一些注意事项。然后我看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 respect， 这个也是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是非常 算是敬畏，对不对？ 对，他们需要游客 respect the fish， 就 respect the这个鲑鱼，对、嗯、所以我觉得他没有用 protect， 没有用保护这个词，而用了 respect 这个词，其实非常准确的。 这个词其实代表了一种平等。 没错， 对吧？就是我们要尊重大自然。 没错没错， 我们有的时候有时候想到啊，有一些无论是出国旅游的时候还是自己平常生活，我们不用管别人，管好自己，其实就是对别人的尊重，对不对？ 没错没错， 嗯，对大自然的任何的现象和规律我们都要怀有敬畏之心，我们只是去观察去看，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迹在那儿。 没错。 哎呀，所以其实这一趟旅行我相信你在跟我们聊的时候你现在还是满腹激情的，所以是很大收获的。 非常大的收获，包括我回来写这篇文章也是非常感动、我感觉是又重新走了一遍，虽然是不是在实地的看，但是我翻我拍了这么多照片，然后我再写成这么一篇文字以后，我真的是被自己都感动了。 对，我回头我可以用我那个苗小山，我们转发一下， 没问题。对， 吕豆的文章其实真的，他写文章又比较长，说实话就是用了真情实感。我其实前两天有建议他，你说要不要截成几节发，但是他说哎，那就不是我的风格了。 没错，我希望我的文章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平时白天你看到我推送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时间看完、但是你会记住，你会去收藏，然后到了晚上你回家以后洗完澡很放松的时候再来看我的文章、这个我觉得是我最期待的一种方式。我并不是喜欢去抢别人的这个碎片时间、因为我并不会去做那样的碎片化的一些内容、对。但我们最初在节目的开始说到看这亚当斯河能够看到四种三文鱼，准确的时间先说一下地点。地点其实非常好记，就是可以去亚当斯河鲑鱼协会的官方网站去查询所有的信息、然后我这个地方再重点讲一下这四种亚当斯河能看到四种鲑鱼的种类，以及他们能够看到他们洄游的准确时间。第一种是粉鲑，粉鲑是每两年的九月底到十月底，记住是每两年，但是它是一个基数年，就比如说是今年是2018年就没有， 2015年、2017年、2019年， 没错，基数年。然后呢，国王鲑是每年的九月到十月的中旬，然后银鲑是每年的十月下旬到十二月，对，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红鲑是每四年才有一次大规模的洄游、对，但它每四年呢是一次大年，其实它每年都会有一些小规模的会回来， 因为它每年会有一些产子的情况，所以它未必是大部队，但它又尊重自己四年的这个周期。 没错、然后它是九月底到十一月初、每年的九月底到十一月初都能看到，但是想看到大规模的很壮观的红色的舞蹈染红整个河流， 现在正在进行。如果赶不上这波，就四年后。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些时间表收藏一下，如果您实在记不住的话，像刚才吕豆提到的官方网站上可以查询官方的数据，另外可以在我们节目再反复收听一下哈。刚才吕豆挨个跟大家说了说时间表，总之这一次其实是对我来说听上去是一趟敬畏之旅。